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来说，收拾家里的卫生是个不小的难题。记者日前从大兴区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大兴区荣华街道推出了工业微扶持社区清洁管家项目，接到公益志愿者从这个月起走进辖区内8个社区高龄残疾独居和空巢老人的家中，为他们提供免费清洁居室、代买蔬菜、洗衣等专业家政服务。 叶菜种进了花盆，拼造型比创意，一个个小孩脑袋般大小的番茄被搬上台面比大小。5月19日，在第5届大兴区创新团队抒情果艺杯水杯调控擂台赛的擂台上，蔬菜当主角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较量。 5月21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2017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校园开放日盛大举办。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服务新北京建设，支持新业态发展。北京市国企系统杰出劳模廖明、侯振芳、方秋子现场助阵，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劳模精神，什么是工匠精神。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来说，收拾家里的卫生是个不小的难题。记者日前从大兴区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大兴区荣华街道推出了公益微扶持社区清洁管家项目。接到公益志愿者从这月起走进辖区内8个社区高龄残疾独居和空巢老人的家中，为他们提供免费清洁居室、代买蔬菜、洗衣等专业家政服务。 5月22日，林肯社区80多岁的程老太家里来了3位不速之客，他们就是身穿蓝色马甲的社区清洁管家志愿者。3位志愿者进屋后，拿着专业的保洁工具，帮助老人把家中的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打扫一番。一会儿功夫，家里就变得窗明几净，干净整洁，程老太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原来为了精准对接，早在社区清洁管家项目启动前，林肯社区工作人员便入户进行需求调查，了解到社区程老太常年一个人居住，由于腰不好不能长时间站立，不仅在做家务上存在困难，做饭也成了一大难题。于是社区及时协调沟通，将送菜改为做菜，每周三中午由家政人员上门为程老太做饭，还陪她聊天。工作人员说，上周三老太太想吃饺子，我们专门找了一位面点师为老人做了一顿饺子。短短几个星期过去，从最开始的抵触情绪到现在跟志愿者有说有笑，程老太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亦庄经济开发区居住群体比较特殊，居民中间有不少子女在国外或者工作特别忙，少有时间回家看望，所以独居老人比较多。 对于这种情况，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联系辖区内专业的家政服务公司，为有需求的老人免费提供家政服务。除了保洁家政服务外，还会利用入户的机会和老人唠家常，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需求。目前，社区清洁管家项目已经为该街道八个社区的50多户特殊老人提供了服务，每月服务一次，满意度接近100%。这名负责人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温暖空巢老人，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孤单。 本台消息，叶彩种进了花盆，拼造型比创意，一个个巨型番茄被搬上台面比大小。5月19号，在第5届大兴区创新团队抒情果艺杯水肥调控擂台赛的擂台上，蔬菜当主角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较量。为了提升田间学校品牌形象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种植水平，展示新优技术与品种，增进工作站之间交流互动，普及绿色农业及农产品安全知识，大兴区创新团队蔬情果艺杯水肥调控擂台赛已经举办了第5届。 这届擂台赛以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水肥高效利用、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主题，集结了全区9所田间学校近200名蔬菜种植能手前来参赛。据了解，这次擂台赛分为番茄类和叶菜类两个类别，其中番茄类评出最大单果重、最佳果形和最佳口感3个奖项。叶菜类以盆栽种植方式进行，评出最美盆栽叶菜和盆栽叶菜最具创意奖。 走进赛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装饰成盆栽的叶菜类组，有的蔬菜做成了小木马，有的被做成了富有寓意的造型。本来在田地里朴实无华的蔬菜被装点成各式各样的造型，吸引了不少眼球。在叶菜类组，评委将根据盆栽作物的长势、商品性，评出最美盆栽叶类菜奖，以及盆栽叶菜最具创意奖。区农机推广站负责人说，设置盆栽蔬菜比拼这个环节也是紧跟现代时代的步伐。 如今，区内很多人搬迁上楼，没有土地了，我们就鼓励大家利用起自家阳台种植蔬菜，美观又实用。在番茄组，红彤彤的番茄一个比一个个大，其中最大的一个竟达到900多克，它也名副其实成为了本届番茄王，即番茄单果种组冠军。番茄王的种植者是来自后府村果菜田间学校的付宝国，他说，能种出这么大的西红柿，多亏了咱们技术推广站给咱们培训推广的新技术，水肥一体化、雄蜂授粉等，这些技术特别受用，我们在田间学校真学了不少真本事。区土地工作站负责人哈雪娇告诉记者，举办这个比赛的初衷，一个是为了检验田间学校的成果，再有就是以技会友，给农民一个交流的平台，提升他们的种植水平，希望大家能真正把田间学校学习的知识运用到种植中来，进一步增产增收，推动区域农业向安全、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据了解，这次比赛的所有参赛选手都来自大兴区创新团队田间学校工作站。所谓创新团队，就是通过优化整合现有科技力量和科技资源，以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建设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服务现代农业产业的技术体系。目前，区农技推广站和土肥工作站在全区共设有果菜田间学校工作站5所、叶菜田间学校工作站4所。 去年，田间学校工作站重点加强轻简化技术的推广及农民种植技术提升，同时强化绿色环保技术的引进，促进学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尝试将创新协调绿色的新理念引到工作站的发展中，促进果菜生产与环境生态协调发展。去年全年，田间学校工作站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考察学习，增强了农民的种植水平。 本台消息， 5月21号，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2017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校园开放日盛大举办。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服务新北京建设，支持新业态发展。北京市国企系统杰出劳模廖明、侯振芳、方秋子现场助阵，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劳模精神，什么是工匠精神。5月21号，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面向学生和社会公众开放了校园实训基地、职业体验、社团活动和技能大赛成果展示、交通职业人角色体验等多种形式。通过设计多项丰富的校园特色活动，全面展示学院作为全国百所优秀骨干院校近几年取得的成果，提高专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让社会了解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让工匠精神根植人心，通过活动领略职业教育风采，提升职业教育的魅力。 在劳模与师生及家长面对面的交流中，廖明、侯振芳、方秋子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北京地铁岗位上工作了32年，2016年3月创造了安全行车100万公里无事故记录的世界第一人全国劳模廖明表示，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参加活动。学院看准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并结合了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创造出切合实际的教育方式，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北京地铁特别需要，未来几年有几十个工种、上万个就业岗位在等待职院新毕业生们。 大师校友侯振芳发自肺腑地说，我感谢企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全国劳模魏俊强师傅细心地培育我，让我在汽修行业中展现的自己的才能得到很多荣誉，我也把这些经验技术传承到我的徒弟岳文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三代师徒都是交通学校毕业的校友，都是劳模，这充分体现了匠心传承，体现出交通学校的教育是成功的，体现出祥龙集团的优秀传统。他鼓励同学们和有志考进交院的中考生们，未来的世界是大家展现才能的舞台。 全国劳模北京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分公司收费员、秋子服务精英团队带头人方秋子袒露了心扉。他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要有奉献的精神，要散发正能量，积极的心态是我们工作好、学习好的前提，是通向成功的基础。我们要不断为自己充电，在提高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我们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众多学生及家长现场聆听完几位劳模的教诲后，都表示受益匪浅。一位中年女家长激动地说，我原来老觉得上职校孩子未来会过于平凡，这回看到了这么多著名的劳模代表推崇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可见学校是多么杰出了。这次来看，觉得学校好的的确是名不虚传。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贾冬青副院长表示，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学校还将继续举行各类特色活动，加大各校区的开放力度，充分展示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技能才艺，树立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培养成千上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新北京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5月22号是山西大同吸食冰毒患者李明出院的日子。经过北京大兴区精神病院医院戒毒科近2个月的精心治疗，已完全摆脱毒瘾的李明发誓再也不碰毒品了。当他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心里始终忐忑不安。 自己是个贫困户，医院会不会像当初承诺的那样为自己减免部分费用呢？结果证明，李明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医院勘验他的相关证明后，根据相关规定为他减免了近10000元。 据了解，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戒毒科是1994年3月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成立的公立自愿戒毒医疗机构。成立23年来，他们在加强医疗质量建设的同时，始终凸显公益性这一原则。医院规定，凡是贫困户、残疾人、军烈属等特殊群体，都在医疗费用上给予相应减免，确保这部分人也看得起病。根据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戒毒科负责人苏太贵介绍，人们往往存在一个误区，毒品是有钱人才玩的东西。实际上，现在由于合成毒品泛滥，而且售价低廉，吸食冰毒已经没有贫富之分这一说了。贫困人群吸毒，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损害了健康，还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不安定隐患。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医院对贫困人群减免费用的消息传开后，使不少陷入毒海而又没钱求医的贫困患者看到了希望，纷纷从天南海北赶来求医。医院分别对合成毒品患者和传统毒品患者采用653康复计划和四部曲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使医院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内蒙古包头患者张春生是一名残疾人，因好奇吸食冰毒而使生活陷入窘境。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戒毒科将其收治后给予精心治疗，在他出院时又减免了一半的医疗费用。 出院一年多的他彻底与毒品决裂，并从事了一份修理自行车的职业。心怀感恩的他前几天专程来到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戒毒科，送上一面锦旗表达谢意，并且表示要到社会上现身说法，告诫人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此，医院将他聘为自愿戒毒禁毒义务宣传员，并为其颁发了证书，成为医院今年以来聘请的第5位义务宣传员。 本台消息，5月10号下午1点多，大兴区黄村镇物美大卖场珠宝柜台发生一起抢夺案，一位男子以选购金项链为名，趁机抢走了2条黄金项链，总价值50000多元。大兴警方联合市局刑侦总队及相关业务部门连续奋战30个小时，成功破获了案件，先后将抢夺及收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追回了2条被抢项链。 5月10号下午1点多，因为是中午，大兴区黄村镇物美大卖场内顾客不是很多，在商场出入口的珠宝柜台，一名男子说要购买金项链，要求售货员拿出2条最重的金项链挑选。这名男子一手拿着一条金项链掂了掂，突然趁人不备拿起项链转身就跑，售货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眼看着价值50000多元的2条项链被男子抢走了。 案发后，大兴警方联合市局刑侦总队、网安总队等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通过调取案发时的监控视频，专案组民警发现，嫌疑人是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上身穿牛仔服，内穿白色背心，前胸有一条黑色横道，左臂有纹身，下身穿深色裤子，白色休闲鞋。这个人从大卖场电梯入口出进，5分钟内先后2次到珠宝柜台，作案后从电梯出口逃跑。 专案组分成5个小组同时开展工作，一是视频追踪组，负责调取沿途监控录像，查找嫌疑人活动轨迹；二是勘查组，负责认真勘查现场，查找嫌疑人作案痕迹；三是访问组，负责访问中心现场及周边人员，查找有价值线索。四是行业管理摸排组，负责对周边宾馆、旅店等行业场所进行摸排，查找嫌疑人踪迹。五是分析研判组，负责串并该类案件，摸排前科人员，查找破案线索。 就在各组紧张工作的时候，行业管理摸排组传来了好消息。根据现场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经理反映， 有一名住店人员与嫌疑人相似。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酒店，通过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民警发现住店人员的身材、脸型、发型和外套里侧的衬衣特征与嫌疑人大致吻合。入住信息登记，这名男子名叫丁某飞，但他人在4月25号入住，5月1号就退房走了。店内服务员反映，这名男子离开时留下了一个行李箱，让酒店代为保管，所以服务员对这个人有印象。 民警调查时发现，丁某飞退房后购买了5月7号回老家的火车票。如果丁某飞5月7号回了老家，那嫌疑人就不会是他。根据线索，民警又展开了深入调查，通过多方调查核实，丁某飞没有回老家。民警最终锁定丁某飞就是抢夺案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办案民警立即将嫌疑人信息上网追逃，同时兵分多路围绕嫌疑人信息追踪。在一家丁某飞曾经打工的足疗店，民警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嫌疑人于5月10号案发2小时后到店中做了一次足疗保健，并且还获取了丁某飞的清晰照片。民警根据这张照片继续进行影像追踪，发现丁某飞出了足疗店后打车去了通州，在通州一个商场附近下车，进入商场后购买了一件橘红色背心和一条白色的裤子，将作案时穿的衣服换下后离开商场。嫌疑人此时的着装特征为上着橘黄色背心，下着白色裤子，背黑色挎包，脚穿白鞋，脖子上戴着一条黄金项链。视频追踪组及时将嫌疑人最新着装特征发给了专案组，分局按照嫌疑人最新着装特征发布了全区布控指令。 就在失去嫌疑人影像踪迹的时候，大兴老街坊又提供了新的线索：嫌疑人打车到了舅公的一家饭店。民警马不停蹄立即赶到了这家饭店，但是监控录像显示丁某飞在饭店停留2个小时以后离开了。只差2个小时，距离嫌疑人的行踪越来越近，办案民警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一时的疲惫感顿时消失殆尽，一刻不停地继续寻踪追查。通过调取天网监控发现，嫌疑人从饭店出来后一直徒步行走到了舅公地铁站南侧的万科广场，在商场黄金柜台，嫌疑人询问了服务员是否回收黄金饰品等问题。 5月11号下午4点半左右，嫌疑人从商场离开，这时民警距离嫌疑人最后影像时间缩短到了1个小时。按照嫌疑人行走方向，民警分析他很有可能回到了现场附近，于是在继续追踪的同时把情况通报给了专案组，在现场周边注意搜索嫌疑人。11号下午7点多，行业场所管理民警传来了消息，一名大兴老街坊反映嫌疑人出现在了黄村镇新城商厦的一家网吧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民警迅速赶到了网吧，将嫌疑人丁某飞抓获，并当场起获被抢黄金项链一条。 经审查，丁某飞交代5月7号他钱被偷，救助站为他买了当天回老家的火车票。拿到火车票后，丁某飞感觉身无分文，产生了不平衡心理，故萌发了犯罪的念头，于是撕毁了回家的火车票，开始寻找作案目标，并实施了抢劫。得手后，丁某飞将其中的一条金项链卖给了一名回收手机的店主，获取赃款5000元，另一条金项链自己佩戴。随后民警乘胜追击，前往收赃地点，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嫌疑人彭某抓获，并当场起获了收购的金项链。案发30个小时，民警日夜兼程，连续奋战，依托天网追踪和扎实的基础工作，并在大兴老街坊的协助下，案件迅速成功告破。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丁某飞和彭某均被大兴分局刑事拘留。 本台消息，5月20号，北藏村镇六合庄村在小微公园内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会。上午9点多，在村民热情的广场舞中，运动会拉开了帷幕。比赛第一项是羽毛球比赛， 赛场上，运动员们热情参与，全力拼搏。赛场外，啦啦队员们不断加油呐喊，喝彩声、欢笑声不断，整个运动场面热闹非凡。六合庄村村民孙建华笑着说，活动中我们发扬了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感情，丰富了农村体育文化生活。此次比赛项目共设立了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象棋五个项目，近100名村民参加了各项比赛的报名。 2016年，六合庄村利用空闲地，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建起了小微公园，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参加健身娱乐项目日常锻炼的兴趣。2017年，六合庄村被评为大兴区体育特色村，将以体育健身为特色，开展更多的文体活动，努力打造一个体育强村。 本台消息，因为发生口角后双方互殴，几名男子被大兴警方拘留10天。刚刚走出北京市拘留所的小许被等在门口的多名男子围殴，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大兴警方正在对这件事进行调查。5月22号下午，记者在大兴区仁和医院的一间病房内见到了当事人小许，他正躺在病床上难以动弹，几根手指上还包着纱布，需要有人搀扶才能坐起身子。记者看到了小许的诊断书，上面写着头部外伤，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两侧鼻骨骨折，左侧第10、11后肋骨骨折等字样。 小许说，5月9号那天，他和朋友在大兴区黄村镇火神庙商业中心广场游玩，碰到了一个姓于的小伙子，因为一点小事，双方先是起了口角，然后就动起手来。小许说，我们俩和他打了起来，他害怕吃亏，又喊来几个人，越打越厉害，我们就报警了。警方赶到现场后，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处理，最后定性为双方互殴，参与斗殴的双方各有2人被拘留10天并罚款。 小许说，对方姓于的小伙子被打伤了鼻子，送到了北京市拘留所，拘留所认为有外伤，不符合接收条件，所以就没有对他执行拘留措施。小许说，我觉得打架之后被拘留是长个教训，知道以后不犯这样的错误就好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等着采取报复措施。小许说，5月19号那天上午9点，10天的拘留期满之后，我们都被放了出来。我刚迈出拘留所的大门，就看到了姓于的男子在门口等着我。于是小许先是被于姓男子以及另一个人拉拽着来到了距离拘留所大门口10多米的墙边。小许说，这里可能属于监控盲区，他们6、7个人都围了过来一起打我。他被打时注意到对方开来3辆汽车，悄悄记下其中2辆汽车的车牌号。他说，当时肋骨被打断了，害怕脑袋被打破，我就用手护住，但还是有人用砖块砸在了手指上，手机也被他们砸弯报废了。 小许说，报警之后警方找我做了笔录，目前正准备听从警方安排做伤情鉴定。他说，在火神庙商业中心广场打架时，我并不认识对方，只是发生了冲突，警方也进行了处理，没想到遭到对方报复，而且打人的地点就在北京市拘留所门口，实在让人想不到。记者从大兴警方了解到，目前警方已经受理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季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00。